盗墓搜集，作者邪灵一把刀，播讲小龙哥。 第155章，大家都喺度惊愕不已嘅时候，突然间听到林教授爆句咁嘅嘢，吴思东啊不由得问：老师，呢个系咩回事嘅？林教授对我哋解释讲：呢个唔系咩时空隧道，其实类似呢咁嘅现象喺海上啊成日见到，就即系叫做海市蜃楼啦。呢一样嘢仲有一个别称叫做神境，系一种因为光折射而完全反射形成嘅自然景观。呢种现象喺沙漠同埋沿海系比较常见嘅。喺民间啲志怪小说嗰度曾经讲过嘅，就系叫做海市。呢啲现象喺过去就显得好神奇，但系而家都破解晒，亦都冇咩大不了。只不过喺远处出现嘅景物折射过嚟而形成嘅，我哋之所以睇到嘅军舰，应该就系喺好远嘅地方，通过咗阳光里边嘅水分子全部反射，形成咗我哋睇到嘅一幕。因为而家啲阳光越嚟越炽热，巡逻舰就会随住水分子嘅活跃程度降低而消失。咁亦就系我哋而家被假象所蒙蔽。呢一个鱼舱底板亦都算系白拆咗啦。林教授解释完，大家一个个激到碌住只眼，拧转身望一望后边，嗰一片礁石带同埋船只早就已经唔见咗。睇个样子，我哋真系功亏一篑。唉，又要挖翻去。就喺大家垂头丧气准备挖翻转头嘅时候，顾文文突然间讲咗句：咦？好奇怪喎，你哋睇下下边。跟住佢指一指身下嘅海水，我低头一睇，海里边啊冇其他啲咩嘢，海水里边可见嘅系一片嘅清澈，亦都冇发现有啲咩唔妥啊。大家不由得系咁啊望住佢，段飞啊同佢有啲唔啱雅，所以啊语气带得好唔和善咁讲： 咦，有啲咩嘢啫？大惊小怪咁。 顾文敏微微皱咗一下眉头，冇理阿段飞，而系讲：唔通你哋冇发觉我哋嘅木筏系自己向前喐嘅咩？由于喺海上边啊冇参照物，所以木筏有冇向前呢一个真系感受唔到。不过即使系向前，亦都冇咩奇怪啊。海底下边有洋流噶嘛，随波逐流系好正常嘅事啊。我对顾文敏嘅话一时之间都感觉到有啲愕然，佢啊绝对唔因为一啲咁嘅小事而去引人注目嘅。见到大家都冇反应，佢啊拧拧头讲： 嗱，做个实验你哋就明白㗎啦。 佢啊忽然之间将只手伸入去个衫袋入边，揞出咗一本细嘅笔记簿出嚟。嗰、那个系佢嘅工作笔记，之前我话想睇，佢呢就死都唔俾。唉，女人总系有啲小秘密嘅。呢一个咁嘅簿仔晒咗两日先完全晒干晒，打开咗之后，里边大部分嘅字迹都已经一塌糊涂嘅。顾文敏啊，随便咁撕落咗一张未用过嘅纸，搓成咗一嚿就抌咗落个水入边。好快，纸团就顺住个水流推动，向住我哋嘅后边而去。豆腐啊讲： 呢个能够睇出咩啊？ 顾文敏就讲：大家再睇下个船长，佢唔系一个会装神弄鬼嘅人，做事比较靠谱，所以大家齐齐观察放咗一半入水里面嘅船长。喺呢个时候一睇就觉得有啲唔妥啦，船长带出嚟嘅水纹同埋纸团飘走嘅方向竟然系完全相反，纸团是被水流带动咁带走嘅。如果我哋嘅船只亦都系因为水流喺度移动，咁我哋嘅水纹扩展嘅方向应该呢就系同埋纸团漂流嘅方向系一致咁先啱嘅。原嚟我哋冇参照物，所以察觉唔到有啲咩唔妥。而家 顾文敏将嘅纸团同埋木掌联系喺上嚟，制作成为参照物，等我哋对而家所处嘅状况就一目了然。原来我哋并非系随波逐流，而系逆流而上。喺蛙掌嘅情况底下，逆流前行呢系好正常啊。不过头先系因为巡逻舰嘅事情，早就已经冇蛙到掌㗎啦。咁样木筏又点解会逆流而上呢？唯一嘅可能就系有某一种神奇嘅力量喺度推动住我哋。豆腐嘅想象力丰富，即刻做出咗好多嘅推测。佢讲喺个木筏下边会唔会系匿住啲鱼啊？我听讲啊，有啲海豚啊得。灯啊，中意去推住浮喺水面上嘅嘢啊，谂唔埋，可能我哋嘅木筏下边系有海豚、哦。讲完，佢啊深吸一口气啊，将个头啊微入个水入边，微咗一阵间，佢即刻抬翻个头，入面都系水咁，甩甩咳咳咬住自己条脷咁讲，真系有嘢啊！段飞系讲 真系有海豚， 我啊惊咗下，心谂。如果真係任由条海豚咁顶，点知道我哋会飘向咩方向㗎，仲係将佢驱逐走咗好啲喎。我正打算上未来个水道睇下情况，豆腐突然间戚住我个膊头，拧下个头，神色好古怪，成身震咗下咁讲，唔係海豚啦、啊、係个人啦、啊、係嗰个细蚊女啊。阿英啊，倒吸一口凉气，即刻揞住个嘴，瞪大只眼都讲唔出嘢。豆腐呢一句话一讲咗出嚟，即时鸦雀无声，一种神奇嘅气氛弥漫咗喺大家众人之间。我甚至怀疑豆腐系唔系玩嘢啊！不过我真系了解佢，虽然呢佢平时系有啲离谱。但是乜嘢时候应该开玩笑，乜嘢时候唔能够开玩笑，佢都系好清楚。再加埋佢而家成块发晒白嘅面，等我心里面即时砰砰一下。细蚊女，佢应该已经预咗烂㗎喇，点解会喺我哋嘅木筏下边嘅？呢个绝对唔系一种巧合。呢个系阴灵作祟啊，还系嗰个唐光泽安排出嚟嘅呢？咁样做到底又有乜嘢意义呢？我定落心神，拍拍豆腐放喺我膊头上面嘅手讲：我去睇下。除咗我，仲有机器人四个，显然都唔系坐以待毙嘅。我哋五个人齐齐吸吸咗一啖气，一头就未入水入边，睁大只眼一睇。果然喺我哋个木筏下边贴住一个人，就好似俾个木筏黐住咗咁。嗰个人嘅身材又唔系好大，身上边着住一件好阔嘅衫，喺水流嘅冲击下边散开晒，好似个水母咁。但系具体嘅样貌真系睇唔清楚。不过单系凭住嗰件衫，仲有佢嘅身材，显然就系嗰个细蚊女冇错。点解会出现啲咁嘅情况嘅？唔通呢个细蚊女或者讲佢同埋佢阿爸一直喺度作怪？佢要将我哋嘅船推向咩地方呢？正当我喺度谂紧嘢嘅时候，外边突然间好似有啲咩动静。我感觉到个木筏啊剧烈咁震咗一下，好似木筏上边有人啊企咗起身咁。出咗咩事啊？我原先啊准备想将呢个细蚊女捞上嚟睇一睇，但系而家个木筏咁一喐，我啊不由得将个头啊抽离咗水里边，揈咗揈啲水珠之后向后边一睇，睇见木筏上边其他嘅人都企晒起身。豆腐即刻同我讲：，哎，前边有块草地啊！草地，我啊讲。是不是在你的头上长出来的草啊？不过再一看，大家都神情各异，亦都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我不由得企起身向远处地望一望，一时之间都傻了眼。蛤、啊、 真係有一片草地喎。喺海平面嘅尽头，蓝色嘅大海已经消失咗，一片绿色横担住喺海天连接嘅地方，好似一大片嘅草场咁。点解会咁噶？我啊不禁拧转头啊问阿李宇讲：唔通前边真系一个好大嘅岛，岛上边嘅绿化唔错喎？李宇啊即时回答咁讲。我哋宣传是因为风暴偏离了航向，我不确定我哋而家在哪度啊。佢又即刻摊开个手掌，另一只手只食指就竖起，笃住喺个手掌中间，个面就向住西方，睇一睇手指留低嘅光影指向。呢、这个可能就系比较原始嘅测量定位嘅方法。过咗阵间，佢讲。啊，偏离得真係比较犀利，呢一片岛我未嚟过，不过呢一个区域有冇咁大嘅岛啊，唔通佢係佢好似突然间諗起咗咩咁，倒抽一口凉气讲，唔通係食人螺旋，弊啦，快快啲后退后退，我哋唔能够去嗰个地方㗎。李宇一讲食人螺旋，我就即刻惊咗下，因为我以前卖鱼嘅时候，亦都听过海边嘅渔民朋友讲过关于食人螺旋嘅事。嗰啲系一种螺旋个海藻，主要系漂浮喺海面上边嘅。呢、这个系30年前先发现嘅一种新嘅生物，有人预测。佢可能是因为海洋污染而产生嘅变异植物，出现呢就是大片大片咁喺个海面上边，一眼望落去就好似一片无际嘅草场。有时啲船喺行驶嘅过程当中，呢啲嘢就会突然间冒出嚟㗎啦。等到啲船员反应过嚟嘅时候，已经系进入咗呢一个食人螺旋堆入边。呢一啲海藻正面呢系同普通嘅螺旋藻呢系冇咩区别嘅，但系佢嘅反面呢系红色嘅，正中央就好似一条拉链咁嘅口，上边就长满晒倒刺，任何嘅海洋生物包括埋人呢都系佢哋嘅食用范围之中。呢一啲嘢如果食饱咗就会翻转过嚟，嗰阵时海面就会出现一片嘅血红色，呢啲嘢如果饮饱食够之后啊，晒下太阳，进行光合作用之下，就会潜落去海入边休息。神龙见首不见尾，就好似海上边嘅食人魔，令人望而生畏。李宇咁一讲，我亦都反应过嚟啦。喺海上边，当然唔可能有啲咩草地啊咁嘅嘢啊。喺海平面咁大片嘅绿色，肯定就係食人螺旋，而且更可怕嘅係我哋而家係向住嗰个方向而去。不过咁样讲嚟，嗰、那个唐光泽同埋个细蚊女係咩意思呢？佢哋而家想做乜嘢呀？唔通係想报复？佢老尾佢，我哋又唔係特登吊个女仔落水嘅。当时嗰种情形，大家根本上都冇能力去救佢，唔通就系因为咁样样就要陷我哋于死地？段飞听完食人螺旋嘅描述之后，即刻紧张起上嚟，不停咁讲：哎呀，咁点办啊？点办啊？我啊越谂越火，心里边一刻我即刻讲：你呀、啊、爷你，将嗰只尸体捞上嚟报晒！我啊真系唔信喺烈日暴尸之下，佢同佢老豆仲可以喺度作怪。机械人几个一听啊，即刻明白我嘅意思啊！机械人一号、二号顶咚顶咚咁啊，两个即刻跳咗落水，唔使一阵间功夫就将嗰个女仔啊打捞咗上嚟。我擘大眼一睇，不由得啊心中作呕。喺海水入边浸咗三日。条尸都已经肿胀到不成样子，好似系一揿就会烂咁，成身发住青紫色，就好似肿胀嘅气球。喺先前嗰个虽然望落去呢有啲呆滞，不过都几似正嘅细蚊女，而家就已经完全睇唔到啦。虽然讲我先前出咗呢一个暴尸咁样样嘅主意，但系而家当真一睇， 心里边亦都觉得有啲难受。谂起唐光泽千辛万苦将个女托付俾我哋，最后个女就竟然落得个咁嘅惨死，佢心里边一定不甘噶啦。不过另一方面去谂，如果唔系因为嗰咁嘅死人姓唐嘅，我哋绝对就唔会招惹上呢啲咁嘅幽灵骚，更加唔会引嚟风暴，落得而家咁嘅下场。佢嚟怪我哋，实在冇道理啊！咁样一谂，我心中嗰一份不安亦都散去咗。有时候呢，人做坏事嘅时候，都要学得俾自己揾个理由，咁样先会心安理得咁做落去。嗰条尸一捞上嚟，即时啊发出一阵阵嘅恶臭同埋啲腥味，好难顶。所以大家都只能够逼一逼，将条尸啊单独咁放喺一个木筏上边。民间呢就有暴尸晒鬼嘅讲法，为咗活命，我哋都只能够咁做啦。果不出其然，嗰条尸一捞咗上嚟之后，我哋就发觉木筏嘅逆流而上已经停止。大家不约而同咁就松咗一口气。